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。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嗯，您别看早晨起来啊时间比较早哈，但是听我们节目的人群却是不少。当然据我们的了解呢，也是各种各样的人群呢都有啊。比如说第一类呢，就是说人家这个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高啊，人家各方面呢想积累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以便于呢自己更加的年轻，更加的健康，更加有生活的这种品质。嗯， 在这里我要夸一下我们北京人，有文化素质高，健康意识就在这一个指标上，我觉得跟其他城市那个比啊，它就要高很多。尤其大家今天生活质量好了，对这个健康比较注重，可是你比较注重以后，你没有知识指导，那就叫瞎养生。 对， 所以才有了喊着人老说，哎，吃了这个保健品不管用啊，上当啊，受骗呀、啊，那是因为我们这块不懂，容易这个上当。那我们知道了就不会上当。还有一个，你懂了，你才能这个精准的去养生，就能达到你的这个目的。 没错，有些人是寻求一些理论方面的基础哈，另外一部分人呢，是确实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，有些衰老了，可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呢，确实有一些滑落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有一种紧迫感，特别想寻求一些所谓的养生保健的方式呢，能够提高自己的体质。当然这些人可能目前还没有什么这个器官性的病变啊，可能这也是一类的人群。 衰老它本身就是个原因，你要从这个复杂的理论去说，在我们的细胞这个基因链里边，它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，它就会启动一个衰老机制。比如说这个一个组织的这个细胞正常工作应该是10个人，可是由于这个衰老慢慢减为9个、8个、7个、6个，在咱们这个人群表现的就是，哎呦，我这功能怎么越来越不如以前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衰老也是个原因。那你看在养生里面咱们老有一个词儿，抗衰老。 对。 我们不能够这个阻止这个衰老，但是通过正确的养生方法，我们可以减缓衰老。你看我们不是老说人的寿命连今天科学家都没搞懂到底是120还是150，其实自然寿命最少是120，可是我们为什么活到70、80就不成了呢？我们过度的劳累，过度的饮食，过度的情绪的这个放纵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都是邪气，导致了我们这个折寿减少了。那我们有了正确的这个理论，那我们就可以延年益寿。 其实我们有正确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些方法和意识的话呢，确实是能够抗衰老、延缓衰老的啊， 完全可以。 这一点其实是得到证实的， 而且大道至简。我看过一个文章，我也赞同他的观点。那个文章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些农村的老太太，人家活到110，人家也没听收听过什么养生之道，也没有那么大专家指导， 看起来精神饱满的哈， 精神饱满，而且 不敢相信他的年龄 寿命还那么长。但这里面有一个几个大的这个道理。第一个啊，首先是这些人性子比较平坦，宽容，有爱心。 对， 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你的包容心是很大的，你是很少跟人去生气的。那你说我们这就叫中医里边的七情之病吗？你没有情字这个伤害， 它就不会伤害你的这个脏器。 嗯， 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，我们说生活的原因，至于细菌病毒啊，你的情绪好，你免疫力也高，你也不容易这个得病，然后你也不会，你看有些人，我发现有一个现象，生活中他越生气， 嗯， 他越爱吃零食，他饮食量增大， 嗯， 结果呢 发泄啊， 发泄，结果导致自己饮食量增大，肥胖。 对， 所以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啊，大道至简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一个是观点来说，未病先防，这是我们说的，不要说我没事啊，我没事啊，那我就老说你要等什么事啊？难道要往急诊医院送才叫有事吗？所以未病先防， 嗯， 这个学养生知识。再一个就是说，得了病不要怕，你找了一个方法没找到，然后总有一个方法会适合你，那你去要有这个耐心去找到它，就是疾病防变，我们控制它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医院出来了，我们说疾病的愈后有这个完全康复，就是我就从一个病人转回健康人了。还有一个叫不完全康复，就是不彻底康复，我们叫愈后防复。所以我今天觉得收听我们广播的无非这三个人群。 是。 那么你对于健康人群，我给大家的观点，第一，提高免疫力，就是防治肿瘤的发生。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都大了，寿命大了以后，可是这个就是说老年这个基数大了，那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，这个时候这个恶性疾病，我们说恶性肿瘤它可以乘虚而入，所以你去在这块保健提高免疫力，这个节目咱们里边介绍过方法，防止恶性肿瘤的发生。在这个基础上护什么，人与血管同寿，血管的寿命就是人的寿命。因为什么，你像那农田，你的浇灌的好，你的土地怎么会长不出好庄稼呢？你看这个过去的江浙长江以南，在农业发展社会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发达，是什么，自然那个水好，水好那个粮食好，粮食好才能生这个才子， 平时又维护的好 啊，你看自古江南多出这个才子吗？因为有这个物质基础。那到我们人体来说，你就维护血管嘛，大家老跟大家说抗纤维化，用绿色这个黄金茶色素，你要是特别反感这个保健，特别反感养生，那你就去吃阿司匹林加这个他汀类，最少欧洲的老年人他没有这个中国医学这个优势，哎，我们有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，既没有副作用，又通过这个动物实验、人体事实实验观察它是有效的，我们去维护血管。那么对于这个已经得了病的，你从医院里出来，医生说让你回去养去，可能你就茫然了，我回去怎么养啊，谁来管我了，出了医院，医生在忙医院里面的事，院外就没人知道了，那你这会儿老老实实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学养生知识，真的是可以调好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因为我们今天现代医学这个理论体系，这个所谓的标准谁建立的，就是西方人建立的，难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科学吗？里面的弊病今天在临床上已经表现的太多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要自信，我们的中国医学几千年的这个证实已经是大量事实这个证明了，所以我们学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可以让我们养生的很好。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哈，无论是呢您现在还是健康的，想自己健康延续更加健康，还是说您目前的可能有一些亚健康，有一些衰老的迹象，想让自己重振雄风哈，更加的这个健康，还有就是说像刚才您提到的，可能医院出来了表面上治愈了哈，但是呢从根本上 有没有治愈， 对， 就是 没有完全， 医院已经治不了了， 对， 说你回去康复去，这里人 慢慢去调养吧。 哎，调养调养，大家说我怎么调养？ 嗯， 医生说，那你慢慢去学去。医生他也没有，未必他有养生知识，他学的是治疗技术。 所以这几类人群的话呢，我觉得听我们的节目呢都是比较对位的哈。 而且像这些健康管理方法，我们在节目中，你看每一期就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介绍过。 是是， 慢慢慢慢，你去找到

让我对养生之道有了新的认识。我在经历了犹豫、徘徊到付诸行动后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，实在是受益匪浅。 栏目所讲的内容对您的养生具体有哪些帮助呢？ 我是一个81岁的老人，没什么大病，但随着身体的衰老，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如失眠、夜尿频多等。原先采取的办法是单打独斗，到医院去针对症状开药，大多是西药，服用后也没多大效果，反而因为药里的化学成分伤到肝和肠胃，起了不良的副作用。 睡眠不好、尿频尿急等是一些老年人常见的疾病，很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，但是又很不容易解决。那您是怎么对待的呢？ 节目中一再强调，病变在血管，发病在全身，要注意从源头上解决问题，说得很有道理。我在体检中查出右颈动脉有斑块，不太大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别的同事也说我们两侧都有，还比你的大呢，没什么事儿。我想我的血管已经出了问题，血管老化、纤维化、血流不畅、供血供氧不足，必然会影响器官组织的功能，发展下去说不定在哪个部位就会出现病变了。根据两位老师的分析，我决定从养护血管开始，我坚持服用茶色素并进行抗纤维化，到现在不到一年已经收到效果，睡眠大大改善，从原先的每晚睡4小时左右提升到现在的6-7个小时，夜尿从4-5次减少到1-2次，充足的睡眠让我精神振作，每天早晨起床后总是神清气爽的开始一天的生活。 我记得您是从2017年11月开始服用的，现在已经是不到9个月的时间，您发生了这种变化，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。您坚持服用茶色素，从源头上养护了血管，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。再加上抗纤维化，有效的防治器官的纤维化，问题就随之解决了。除此之外，您还有其他的收获吗？ 在讲糖尿病专题时，两位老师强调要驾驭好5驾马车。我不是糖尿病人，但对其中的适当运动和调整情绪2驾马车印象深刻，觉得同样适合于追求健康的其他人群。常言道，生病在于运动，人体在运动时血液畅流，精神振奋，生命活力增强。我每天都到公园去晨练1小时，做赵之星老师为中老年人编排的健身操，动作不温不火，全身各部位都得到了锻炼。两位老师还说，药疗不如食疗，食疗不如心疗，强调愉悦的心情对健康的重要性，我深以为然。人生长路风雨多，我也有烦恼和不快，但我总是这样想，我们能活到今天实在是一大幸事。从大的方面说，我们的国家空前富强了，国际社会再不敢小看我们了。从小的方面说，我们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衣食无忧，心情是何等的舒畅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所殷切盼望并为之奋斗的，如今都一步一步的实现了，多么好。想到这里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便被驱散了。此外，多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，也让我心情愉悦，总觉得身边处处都有珍宝等着我去拾取。渐渐的，我觉得身体状况在改变，仿佛免疫力也提高了。在流感高发期间，身边不少人甚至比我年轻的都患病发烧了，而我却一次感冒都没有。他们说，你哪里像80多岁的人啊？ 因为您有一个好的心态，再看您的精气神，真的不像80多岁的人，真替您感到高兴。您觉得我们的栏目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吗？ 两位老师有时讲到，如果不管控好自己的健康，某些疾病便会如约而至。如约这个词，我认为用得不够准确。如约是按照事先的约定，是说疾病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准时到来了。试想，有谁愿意事先跟疾病约定好，让他按时光临呢？躲都来不及呢。这里应将如约改成如期。我们如果不注意科学养生，疾病便会如期而至，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就会来了。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如期是说不可避免，强调了它的严重性和危险性。医学是一门科学，科学知识需要用严谨的准确的语言去阐释。我希望养生之道办成一个语言生动而又准确的优秀的栏目。 您今天所讲的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不能等到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时才想起来养生。像您这样身体基本健康的老人也必须注意科学养生，用科学的理念指导自己的行动，才能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。您对栏目提出了宝贵的意见，非常感谢，我们一定继续努力把栏目办得更好，以造福广大中老年朋友。 好，那么这个故事听完了，当然人家这个阿姨呢已经说自己多大年龄了哈。如果你光凭听的话呢，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啊，这好像都说大了。 没错，主要是还是养得好。 是是，他真的是情志啊特别的好，真是做到了身心健康。 简单点说啊，我给大家说这个养生呢，坚持四个基本原则。 嗯， 哪四个原则呢？一个是顺应自然，顺应自然呢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原则。我们这不是也给大家了四时养生吗？春季养生、秋季养生、冬季养生、夏季养生，是吧？ 嗯， 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叫形神供养。所谓形神供养，就是说既要养好我们的这个精神，同时注重我们这个器官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器官不好，你的精神肯定不好。我不相信一个有心脏病、糖尿病的人一天还乐呵呵，他能保证他不烦恼？我指的有了并发症痛苦以后啊，所以既要养形，也要养神。第三个，养好你的先天之本，保精护肾。为什么要保精护肾呢？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调养肾的这个精气，使我们这个精气这个充足，体健神旺。你像刚才这个阿姨，她起夜，她也是肾气虚，就是中医里边讲的。所以你看她通过这个养生，肾气也不虚了。第四，要调养后天之本，调养好脾胃。你说你五六十了，睡得好，吃得香，你还做什么体检？你不用，那就是你健康的表现。你有很好的这个食欲，睡眠又很好，我通常情况下，我觉得这种人都不用去体检，肯定都是健康。当然是开玩笑啊， 对， 该体检去体检。我的指你得病的机会几乎是没有。所谓他邪气， 健康 怎么来？ 它是有表现的。 你把先天之本又养了，又把后天之本又养了，你怎么会得病呢？ 嗯，好的，那么张主任说的真的是特别的有道理哈。不过在这里啊，我要公布一个获奖名单，因为在八月份呢，我们曾经举办了一个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。那最后获奖的十名幸运听众是贾红玉、刘玉林、单亮南、李孙荣、张静女、崔晓东，还有于丽荣、崔亚飞、蓝书庚、魏广礼。那这几位听众朋友呢，别忘了哈，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，领取你们的健康产品。那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-4417 8886-4427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。那么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呢，还有活动呢等待大家，那希望朋友们能够积极参与，因为参与的话就将得到健康产品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，肾脏藏有先天之精，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，生命之源。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，主生长、发育、生殖和血液代谢，主骨生髓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，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，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，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。临床证据表明，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。